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7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周三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介绍一下你的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杜兰杜兰乐队 ，Duran Dura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哎，反正北京也 没有 雪，不忘了，那就放一首下雨之前吧 ，Before the Rain。Before the rain 送给大家啊！你要是在连雨都不下的话，这北京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到3月份的时候，就春雨贵如油了，应该是；再到4月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到风季了啊！看来这个雪咱们等不着啊！要是等着的话，也是忽然的那么一场，也不是那种常态雪。好，今天 Duran Duran 的这首 Before the rain 先送给大家，当然是这个是季节，还是希望不要有。啊，因为这季节如果有雨的话，怎么说呢，就特别痛苦了啊！就如果说是北方这个季节忽然下场雨的话，就堪比南方啊前些日子那场雪啊，也是2008年也有一次那种雪，那就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是，要不要勾起这个痛苦回忆啊？我记得是，反正是宾馆里面那个吹的那个暖风的空调哈，你离开它1米以外。就变冷风了，而且是又湿又冷的风，你开多大功率的暖风也没用，你只有凑够把那个人凑到那个暖风机底下去，凑到那空调底下去才能就有点暖和劲儿，被子都是湿的，枕头都是湿的。 我就想哈，我要是不插话，你能把这话题倒着来倒着去能倒着到什么时候？ 那当然，我就能跟你说一节， 你说明天是小年啊，你说点什么不好， 哎， 是吧， 我不懂这些节气的， 明天就是腊月23了， 怎么个玩法？ 哎，你是老北京人，你是奔五的男人，哎， 那我也不喜欢这些，我 这些事儿你都不知道， 我不倒腾这些节气，怎么了？我不讲究这些，怎么着？明天怎么个吃法？ 从明天开始就正式的进入了过年倒计时了， 啊，哪吃哪吃？你说。 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有。专属平台，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爱依靠人心间，春天夏天秋天 那场小雨没下成，他这阳光灿烂居然出来了。 哎，我就怕你上来就来个梁翠萍 啊，真是梁翠萍唱的呀。 对呀、 啊。哎呦喂，真是阳光灿烂，梁翠萍啊。 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环游四季的爱》。 行，真好。 对啊，这个鸡年尾声了，对吗？我们的听友蜗牛的呆壳也说了，明天开始就真的是过年倒计时了，可是我在的城市怎么没有一点年味儿呢？现在我上班我都没心情了。 你说这个问题是一普遍的问题，比如说今天那个内子还让我还跟我说，你呀、啊、这几天，因为他不是怀着这个二胎嘛，他现在不方便说，你说你这几天反正孩子放寒假嘛，你带他呀去看一看，马上明天就小年啊，就节气的这种感觉，你带他看一看，然后呢就是春节的这种要过年的这种，就买点年货呀，办点什么，然后买点窗花什么 对联，对、 你让他感觉一下这个传统节日是什么样的， 这个仪式感非常重要。 我说这你还真难着我了，他现在这小孩他满眼睛都是花花绿绿，他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节气那氛围。 但是你要影响他吗？ 我说我这 只能，他现在还小， 我只一句一句跟他讲，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是为什么的，过什么节。 你别天天带他溜冰，到点这个小商品什么批发市场 天， 你买点这种灯笼什么的。 我还是溜冰去吧。 我看你朋友圈没别的，吃吃喝喝加溜冰。 我爱运动怎么样， 带着孩子天天溜冰、 那是 我就想问一句，冷不冷？ 今天有点风，今天有点风。 你说这孩爸带娃吧，就是自己先开心了，对吧？ 我还真开心不了，他在那冰面上，你还真得负起教他那个怎么滑的责任。 我看你玩儿挺欢的。 我这个冰鞋我都懒得换，有的时候我真是带着他，我看他滑起来，我比谁都高兴，因为他多少他能学能耐了吗？对吧？你比如说，我看你，哎呦，我终于教会你游泳了。 谁用你教？ 你就从原来， 解开， 从原来那。你会哎，会仰起头来，姐儿，我会游，哎，这我高兴，你知道吧？我看着我美啊！ 今天晚上红人到了1507红，然后呢，和周一见面的时候，我大素颜哈，不太一样的是，我今天晚上真的特意扮了扮哈， 可以 睫毛膏啊，红嘴唇， 看你旁边男人看你的眼神， 对对对，叶谦呢，因为今天晚上拍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时间有点耽搁哈，不乐意了，那表情嫌弃的 Blur 这首歌曲叫做昂昂昂。 来自 Blur 这首歌曲挺有意思的，叫 On On O N G O N G Double O N G On On， 其实在里边听的呢就感觉是 To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I do anything to be with you， 很像 Michael 以前的有一首歌 是吗？ 嗯，那个调调，难道我听错了？ 当当叮当叮当，这种东西好像麦杰不是太会采用啊。但是他有的时候、 Beatles 说错了，麦杰不太会采用， 对，说错了、是不是有一首歌，对吧？ 对， 跟这些都挺像的。 是，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说实话，他应该是个广播迷，因为在其他档节目当中我也经常看到他，秦时明月。采桑柳， 哎呀，最近这个红人 都 名字诗意的 范儿了哈。 对， 秦时明月采桑柳， 前天来一六丑， 哎，对、 给我们长了好多知识呢。 而且这位朋友呢，他在求红的时候也是，好像就是心理上呢还有很多顾虑。 什么？ 我来求个红吧， 求个红，求出心理疾病来了。 我第一次开口哦。 嗯。 潜台词是我第一次开口，你别让我被拒绝哦。 别驳了面子。 其实这个心理特别像很多就是暗恋然后不敢告白，很怕告白之后得到一个被拒绝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一般来说呢，我的经验值是二十岁左右出头，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比较敏感脆弱，也怕被拒绝，对吧？然后呢等到二十五岁以后，三十岁了，这人就开始这脸皮就有点厚了，到了四五十岁这都要不得了，这人都，然后呢哎到了六十五以后，六七十了，人就又开始他感受到这个衰老的那种感觉了，他就又变脆弱了啊，这个人就心灵就又敏感了。你比如说年轻人说点什么，这个老年人他其实他很上心， 老小孩嘛， 对，很上心啊。但你不要太刺激老年人，这是需要注意。 在这里我们绝对都是尊老爱幼的哈， 是的， 但是就是特别温馨的提示您一声，明天别滑冰去了好吗？ 明天要大风吗？ 带孩子去买点年货，尤其是明天糖瓜粘啊。 行，得听你的， 买点你们老北京最传统那种糖啊。 听完你听你的， 不是、你好歹让孩子知道 一下这 些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好不好？ 我 不要听那个冰上泡着啊， 我还带滑雪呢。 对，我都看了 冰雪小公主啊。我明天我能不能带他游泳去？ 冰雪奇缘是吗？ 对啊。 不过你还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奶爸了哈、就是经常看到你和孩子的互动。 是，好不容易放寒假了，那还不赶紧，对吧？啊，明天带完他吃完那个糖瓜，去 稻香村买点糕点。 啊，这样啊，稻香村还得买糕点。要是明天我一路， 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北京人、啊？ 我随时我那个什么吧，请教一下你吧。我一路怎么下来啊？先去哪儿？后 此时此刻，1985都说了关于北京的记忆、 是 除了男左女右，哎，不是这个我们确实担不住啊。 嗯、 我们才十几年的小节目哈。在他的感受中还有稻香村、 DXC 今天在家乡发现了一家这个店分店，走进店里，哦，他是在外地哈，已经离开北京了。 对， 他说走进店里呢是那些熟悉的糕点，我一口气儿买了六种。 我以为你一口气儿吃了六碗六块， 其中有我最爱的抹茶酥。 这东西好像都是后来的东西。 对，好开心呢、还和一位北京口音的阿姨聊天。 我跟你说，真到 倍儿亲切。 稻香村、你买老北京点心，那你真是有的那跟半头砖似的砍出来，哎，搁半个月啊，那个点心就能跟半头砖似的，它干了以后真能砍人。还有最好吃的，我的童年里边稻香村最好吃记忆啊，我喜欢吃的是牛舌饼。 你明天带闺女去买点 咸味的那种牛舌饼。 在晚上我们不要聊太多吃，好吧？一旦聊吃呢， 哎、好吃、 你忘了有很多 就着开水啊，吃牛舌饼。 喝点汽水不行吗？ 就口开水吃的。 过节了，喝瓶汽水不行吗？ 也就那样了吧。 橘子味汽水，好不好、真的是刚才就是在聊这些马上就要过节的时候，我总会有想，其实每一个节日的到来，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带自己、带家人、带生活。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 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来自谭维维演唱的如果有来生， 背得够熟的。就这样吧，他居然他比谭维维出来的还快。 你不是说我是老歌偶子吗？ 还真是啊，但是谭维维这歌还真没听过。谭维维给我感觉印象中是比较女硬摇的那种感觉，女硬摇哈。但是 他的曲风我觉得还是挺多变的， 是 驾驭能力很强哈。很多歌曲呢都有这个自己的特色在其中。 这在旁边， 这高晓松写的词儿，你没听过这首歌？ 高晓松怎么也写起这啊、哦？也是暖男啊！我在 现在高晓松都要哈佛当老， 我然后生个娃娃，这个就好暖男嘛，一听就是生个娃娃啊， 文艺男青年哈。 是 22:25，第一时段我们欢迎大家入场呢，就暂告段落了哈。我们的红人也挑选出来了啊，这个大家的评论量呢也干到了87条，89条， 就是这个晴时明月 采桑柳， 这名字得背一下了，要不然一时半会儿你这红人这名字拎不上口啊，必须马上背下来。晴时明月采桑柳，晴时明月采桑柳，晴时明月采桑柳。 他是一位目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 哎、那你就是怎么了 的听友啊，他的性别是女啊。 你把人那宿舍灯再嚷嚷灭了，还清华 是？不是，还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就是敬仰啊，或者说很羡慕。 女博士了，又是一个。 那我倒不知道哈，但是听这名字肯定是一个学文的啊。好啦，我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转身了 啊， 用叶谦那首歌呢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时隔13年，马楚成导演的攻略系列在启动。昨天电影《欧洲攻略》举办发布会，导演马楚成、主演梁朝伟、唐嫣、杜鹃等亮相。对于多年后再次扮演特工，梁朝伟表示自己头脑更聪明了，身手可能慢了一点。《欧洲攻略》是马楚成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之后执导的第三部攻略系列作品，距前作上映已经有13年的时间。作为该系列的御用男主，梁朝伟将再度上演高难度动作戏，续写攻略的精彩篇章。继《同桌的你》之后，又一部校园民谣经典歌曲改编电影《一生有你》被搬上大荧幕，将于今年的毕业季上映。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卢庚戌也将二度执起导筒。卢庚戌表示，每个人的初恋都有似曾相识的经历，美好却遗憾。《一生有你》这部电影也和当年的歌曲一样，致敬那段青涩的回忆，纪念那些未曾拥有但始终牵挂的人。都市生活题材电视剧《美好生活》确定2月底和观众见面。该剧讲述的是张嘉译饰演的问题中年徐天，在感情和事业双重受挫之时再添变故，机场突发疾病被送往了医院，从而与李小冉饰演的梁小慧发生情感纠葛，重启人生的故事。这部电视剧没有回避离异、再婚、恋爱曲折等现实问题，而是通过这些不如意让人认识到生活的美好之处。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5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月7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秦时明月采桑柳。 采桑柳，谢谢你来这儿当红人，当到今天晚上0点钟。 对，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120家，目前看来呢应该是轻松的，因为已经到了103条。 嗯， 我预感着这17条不会戛然而止的。 其实节前啊，这个虽然大家都各自回家了这种感觉，但是呢、嗯、节前他的精神状态是放松的， 是 听广播的人肯定应该是比原来多。我觉得要是平常你要是上班的话 你肯定不行啊。 叶先生，您莫这样的 自信 高估自己好不好、啊、今天呢也是男左女右在地球上与大家相识的10年6个月又22天。 嗯，这孩子挺大的了， 10岁半了， 马上就要11岁了， 吓不吓人？ 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年这个结婚跟这个节目是一模一样的啊，他就是说这个节目是多少年，我结婚 又来了 婚龄就多少年， 又来了。 我、嗯、你说我要当 是 结婚就 二胎、哎、要当爹， 结婚当年就有一子的话，那现在他也就是10岁半了。 对吧？但是我就是又拖了几年才要的， 也行， 才现在才四岁， 莫流露年长的这种唠叨劲儿，好吧？ 没事， 赶紧讲你的笑话。 这个、年长了以后，他一句话， 我暖文章很长，我暖文章很长， 你暖文章也是唠叨的，唠叨型。 我那是人家作者浓缩的，好不好？ 也行也行，浓缩唠叨型。好，想起你姐姐来了啊， 姐， 你韩美。然后跟我弟叶虚这一对以前那小夫妇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结婚生子的那一段时间嘛，还是一对小夫妇的时候呢，在医院停车场，我记得你姐啊那时候怀着小夜来香怀孕了，这个一下车呀都哇就吐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肯定要妊娠反应嘛啊。然后呢这叶虚呢有点木讷啊，我弟这人确实木讷，你知道吗？我早就看他这个毛病啊，他可能会跟随他一生的，他就是木讷，站在旁边一直看着，也不知道去弄弄他这个怀孕的老婆，你姐啊，特生气，在那儿，哎呀，我说，你倒是给我拍一拍呀！啊，然后我弟马上就拿出手机，我啪。拍了好几张，然后还问他呢，老婆，那现在就发朋友圈吗？I keep seeing visions of you, visions of visions of you. I keep getting stuck in this day, stuck in this deja vu. It's like I'm never riding solo. I feel you walking in my shadow. Never hit me quite like that though.Now I'm under your spell. Late nights and I can't sleep. Choked up and I can't breathe. No one can save me. Cause now I'm under your spell. I keep seeing visions of you. Visions of visions of you. I keep getting stuck in this day. Stuck in this deja vu. 好的，感谢叶谦带来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好的， 没给你解气死。 不用再补充了，好吧？ 解气死。 好的，非常感谢哈。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因为刚才有个朋友呢，他留言说暖文章什么时候啊？ 然后有朋友就提醒他说，就这冷笑话完事儿之后还有一首英文歌， 对， 然后完事儿就可以了 啊。那我这个还有五分钟逃跑时间是吗？现在要跑还来得及。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要回家过年。前段时间一只旅行青蛙火爆了朋友圈，这款游戏特别简单，一只小青蛙每天在一间屋子里一个人吃饭、看书、写信、削木头，等时间到了就背起行囊出门旅行，过段时间又会回来重复这简单的生活。而镜头这边的你和他没有互动，只能帮他除除草、准备吃的、买一顶帐篷。就是这么一款有点单调无聊的游戏，居然非常的火爆。很多人说屏幕前的我们和这只青蛙不正是远在家乡的父母和我们吗？看到青蛙吃饭吃了一个小时，忍不住唠叨，怎么吃那么久啊，吃完了早点出去运动一下吧。看到它一直在削木头，则会想，娃儿快去看书吧，看书时间长了会心疼它，别看成书呆子了，快出门去玩玩吧。等到他真的出门旅行了，又会担心他出去那么多天也没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意外啊。很多人说这款游戏让自己更理解父母了，在自己担心青蛙的时候，自己的爸妈对自己的关心肯定更有甚之。像屏幕前的我们一样，爸妈会不断地打开我们的朋友圈，看看我们又发了什么，最近做了什么。而除了定期收到孩子打来的电话、发的微信，他们很少和孩子有别的互动。除了帮我们准备好吃的、送我们远行、在等待我们回家，父母永远跟不上我们的生活节奏，他们永远是站在我们背后的目光。为了给孩子准备更好的生活条件，就算上了年纪也还是努力工作赚钱，为孩子能付出一点儿是一点儿。多少人在这款游戏里体会到了做父母的喜怒哀乐，正如只有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懂得了父母对自己的爱。关于孩子对父母的爱有多么忽视，我曾经看过一部戏叫《世界上最美丽的别离》。向来对亲情故事没什么免疫力的我，看了这部剧真的是从头哭到尾。短短四集，讲述了一个癌症期妈妈生命最后的几个月。让我最触动的是片中孩子们对妈妈的抱歉与后知后觉。世上最美丽的别离里，任熙是妻子，是妈妈，是儿媳妇儿，这些身份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几十年来他毫无怨言地照顾这个家，照顾自己的孩子们，得来的却是冷漠和忽视。女儿和儿子都有了各自并不好的生活，儿子整天泡吧谈恋爱，喝得醉醺醺，女儿的感情也是纠缠不清。他们对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忙。尽管没有回报，任熙却仍然倾尽全力地爱着照顾着孩子们。他日复一日地做了30年饭，女儿却到了30岁都没有逃过命。女儿生病后第一通电话永远是打给妈妈的，即使她不是医生，但她说的一定没错。长大后一心想要离开家，远离妈妈的唠叨，但压力大到爆，外卖吃到腻的时候， 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眼泪就掉下来了。然而却没人关心妈妈，甚至没人愿意陪她说话。直到有一天晴天霹雳下来，妈妈得了癌症，不久就要离开的时候，孩子们才意识到自己对妈妈多么的忽视，自己多么的自私，才想起来对妈妈好一些。看过一段留言，非常形象地诠释了这种心理状态。突然有天好想要帮忙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它早就坏了，只是舍不得换新。奇怪是谁一直清洗着我闯的祸和污泥。好久以来，原来我的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才发现妈妈一直是我的无声洗衣机，才发现了她的皱纹是我无法偿还的借据，才发现了她的背影是我无法解释的风景。可悲又聊以慰藉的是，不管孩子再粗心，妈妈从来不会怪罪他们。而当孩子们付出一点点，妈妈得到的是无上天。剧中当仁熙的孩子明白过来后，陪他说话、洗衣服、陪他住院，虽然短暂，但仁熙不带遗憾地离开了。龙应台是一位对亲情有着深刻理解的作家，他的亲爱的安德烈出作了许多父母，被他们奉为了了解与孩子相处之道的圣经。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在这本书里说过一段关于父母特别扎心的话。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中国人好像向来是这样，永远是对自己的孩子好过对父母。有多少人是这样，从小带着孩子出门旅行长见识，却从未陪父母出去过。会陪自己的朋友们聊天谈心，当他们的知心姐姐、红颜知己，面对爸妈的唠叨，却从来只有哎，你烦不烦啊，和冷漠对峙，却没有和妈妈聊过一次天。给别人的耐心永远比给父母的多，而我们又为父母做过什么呢？我们在外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家几次，父母在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饭菜能填饱肚子就行，做点好吃的也会嫌麻烦，天气再冷也不会舍得买什么取暖装置。但每当儿女要回家，他们都会早早的就开始打听孩子回家想吃什么，不能为孩子做什么，只能拼命的给他做好吃的。为了孩子回家不挨冻，愿意买很多东西。做这一切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是父母，他们毫无保留、毫不自私地爱你。他们愿意为了跟得上你的脚步，学习玩微信，学习了解年轻人的世界，为你提供更好的家，让你知道想着你的家也在为你而改变。爱是这一切付出的原因，爱也是改变一切的魔法。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像旅行的青蛙一样，无论出去多久总要回家。 因为那里有爱你的，你爱的人。而当父母在为你改变的时候，你也可以从自我做起，为这个家做一些改变，让家更温馨，更舒适。 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这首歌是来自羽泉演唱的《月光》，怎么样？今天晚上暖文章没有遭到你的反感吧？ 没有，你又是一篇怎么说呢？ 满堂彩。 你又到了那个节气的时候，又到了这个年根上，你就越来这个啊、让人家 这怎么说？我有心机是吗？ 那肯定你 不这个心机，我愿意。 是， 我觉得亲情这件事情哈。永远你做什么都不过分。 对， 对不对？ 我看过一个就是一片子是 Nick Kidman 演的那个一个年轻的母亲，然后呢但是她怀孕了，但是她不晓她的那个丈夫，她丈夫是演 Batman 的那个蝙蝠侠，第一代蝙蝠侠那个哥们儿啊，叫什么来着，我确实忘了啊，就是他特别 他特别的那个苦，他都不是说他孩子都没有机会去感谢他，去怎么样后悔他的这些这个生命中的事情，他只能是录成，就是每天都录一个录像带跟他孩子打招呼，就说你马上就要出生了， 嗯， 你那个你也许以后见不着爸爸，因为他是怎么的呢？他得了绝症。他算了算日子啊，可能他孩子出生那些日子啊，正是他可能要离世的那日子。人医生都给算的特别的那个什么嘛，特别的残忍嘛，他说的这事儿。然后他就每天都给他孩子录像，说那个一直录到，我记得录到说，今天我应该是给你录到，现在应该是你应该能看到七岁了吧？就是说你现在应该上小学了。然后爸爸身体现在感觉就是越来越虚弱了。然后呢，你可能会觉着那个家里可能还会有别的男人出现什么的，他就都想到了，说他会有剃刀，你千万别玩这个剃刀横着玩的，你要玩你就竖着玩，就是 父母的爱， 对他特别爱， 点滴， 他都没生呢，他就点滴的这样的。 好了，这个时段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表达更多。那还好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光，所以现在我们转个身到第三时段的 NJNY， 马上回来。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到最北方》，刘心圈作词，乌兰七夕阁作曲并演唱。 夏的花，秋的果，冬的珍藏，风的痛，雨的伤，雪的苍凉，有过泪，有过笑，更多盼望，那就是我的家，北方的北方。离开你，我听见深情呼唤，走进你，禁不住热泪流淌，雁南飞，雁北回，跟在这里，我的爱一直在守着这沧桑。 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 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7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秦时明月采桑柳。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啊，大家可以看看今天做这个 LOCA 红人的这个随遇而安，把她最漂亮的几张照片，两张照片拿出来了哈。 男左女右的女听友有不漂亮的？ 她就主要是今天。他是平常我们都是能看到， 清华大学 都能看到 漂亮的， 就是都能看到这个脸啊，青春洋溢的这种 pretty 的 face。但是今天呢，你能看到的是，这个姑娘她是一个，就是非常身材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姑娘啊，这你都能看到。这个随遇而安现在有长进了啊，她能找另外一种美给她剖出来了。这是一个肯定是一个细腰长腿的姑娘，大家去看一下，身材是相当好的这么一个清华大学的姑娘。好 ，OK， 我们到她家里做客哈。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她关注了489位人士，最近关注的是我和宠物的日常。哎，昨天晚上好像那位朋友也特别喜欢宠物哈， 养了3只猫2只狗啊，还是怎么？ 对， 没记错的话， 热爱小动物哈。 是， 她的第一位关注的人士叫撒旦精灵。 哎呦，我天啊！ 撒旦精灵，好，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完成120家。但是好消息是呢，目前已经145条了。 是 不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合照的照片呢？ 而且还合照不止一张呢。 是不是因为你那特有的表情呢？ 那我那眼神绝对咒怨， 嫌弃的表情。是因为我第一张把你照模糊了吗？ 那倒也不赖你。 但是你自己说了，我喜欢的呀。 对，你不赖你，不赖你。好，这首歌曲叫做 Passport Home。 These dances ain't the same without you, lady. Right now my feet are wet and they don't know the steps. Or maybe they regret me leaving, lady. You'reMy passport home, my guiding light, my hand to hold. Oh, don't you know this? My passport home, without you close, I can't go on. So darling, keep the light on, keep the light on.The people 出的苦滋味。 老歌了，叫做《默读伤悲》啊，在这个晚上啊，如果说可能有点情绪不是很高昂啊，有点低落，行，咱们就默读啊，把这个难过的东西消化掉， 就别想伤心事儿、 啊，不要带到明天，明天可就是我们要进入的最后一周啊，这个为了春节要进行家里的最后的倒计时冲刺阶段了。 你说的小年儿开始、 是。而且这个吃这个粘糖哈， 嗯， 有朋友呢已经是家里买到了，给我们还po照片了，然后我就想问问你，你吃过吗？ 我怎么没吃过呀？我还没见过人家吃啊，对吧？我就算我自己没吃过，我也见过人家吃。 我是好几年没吃过了哈，但是我印象中是特别甜，特别黏啊。 对， 对这个好像曾经产生过心理上。比较不太舒适的感觉啊！ 前两天那位就是说比我还长，应该是比我还长几岁的那位大姐，还记得吗？人家说了，说你吃这个点心啊，吃这个牛舌饼什么的， 吃点咸的， 就这个开水啊，这绝对是一绝配，因为他也喜欢怎么样，他也喜欢吃喝口热的，然后来一口那个牛舌饼，他是喜欢喝盐茶，嘿，盐茶你知道吧？他就。那种武绝对要喝武夷的，对吧？武夷盐茶 啊，你跟大姐一样，口味一样。 不是，你看我那、不是五婶武夷的，跟五婶没关系啊，跟六婶没关系。我说的是武夷山的那种盐茶，哎，你看那种。 那种 对 龙那种，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喝茶的时候的一些茶点吗？ 然后茶点啊，吃一口那个点心，然后一口乌龙的味儿， 说了、哎、 乌龙香，再配上那稻香，那绝对棒。嗯， 在这个时间段里哈，有多少朋友啊？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啊，可能是晚上五点多吃的饭，这一下子六个多小时过去了， 是 饿呀啊、嗯！所以叶大叔，你就不要再说了， 再来口茶更饿。你要是没有茶点的话，只喝茶，我非常佩服那些只喝茶的人，而且越喝越浓功夫茶的那种人。我两杯下去，整个人都飞了啊，整个人都飞了。你肚子里没点食，绝对比酒厉害，厉害呀，厉害！看来是，真是我都不敢回忆。有一天早上。听首歌吧 ，Take That， 好久没听 Take That 的歌曲了。 Take That。 嗯，然后听完这首歌，我跟你说说，有一天早上我被茶怎么弄醉的。 接招乐队。 I can't believe it, we were giants all along. On the surface and all around us, we are giants, we are strong. I see you standing.Dancing on the pavement in the park. We are giants. Can you feel it? So much bigger than we thought. I think I might be heading out of body. I gotta love you, gotta love somebody. When I look in your the water, there are giants heading h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madness, there are giants being born. I feel us breaking out of empty glory. I've gotta love you, gotta love somebody like you.Giants, every one of us, we are giants in our hearts. We are giants, we are giants.

有点想十年之后的男左女右哈，有些变化。 比如说有一次就是好像是说请一个比如说像李健这样的这个大牌的神秘嘉宾，或者请一个像很那个、 周杰伦， 哎对，不是就是说很长者的身份的、 哦、 这也属于是神秘嘉宾，就是咱们的老前辈啊那样的忽然出现、 哦、 这都属于神秘嘉宾， 就是说不报自己的名字， 对， 只是有这种声音的一个碰撞， 是， 然后大家能不能猜到他们是谁， 哎、 然后至之中也不会说他是谁，都不用像电视上蒙面啊、 嗯， 咱们都不用蒙，也不拍照， 这都不介绍嘉宾的节目。 行，这件事情呢，等咱们节目哈， 嗯， 最后几年啊， 这还能有几年啊？最后几年， 就差不多冲刺了啊。 嗯、行、嗯， 的时候啊，我们。把它推向高潮，好不好？ 挺好啊，小伙儿。 不要让你在听的时候说，哎，就这样吧，以后老请神秘嘉宾来，那样呢就是有盼头了啊，就是在最后戛然而止啊，最后几期、最后十期节目全部都是神秘嘉宾， 这个， 然后留下了十年、20年的猜想。怎么样， 老妹儿一直就是假想似的安排了自己最后2年的那个节目。 对，我甚至、 啊、 我甚至连最后一期节目该放什么歌曲、我那天跟叶谦也 老妹儿一直跟我讨论 商谈了一下哈。对， 行，可以，我 这个毕竟人嘛还是要做一些这个不能说是料理后事不太吉利哈。但是我觉得人无远忧必有近虑 呀，就是说他要画某一个阶段的句号，你可以这么说，这个句号想画的完美一些、 这个、你作为一个女职工你是有退休年龄的， 是某一阶段的一个小句号要画的圆一些，是吧，你不能说这个夸嚓就给截住，像什么呀，我觉着啊，才如果我不想伤你心啊，但是我觉得啊，彩铃乐翻天， 你上 彩铃乐翻天，这个句号咱们还是没有画似的感觉，就没有画圆满似的这种感觉啊。彩铃乐翻天， 你要怎么圆满？ 现 在 虽然我最后做了个结尾曲，但是它并不是能代表一个就是心中的那种很圆满的句号。 因为那个时代的节目在中午嘛，然后时间又很短，我觉得它跟男左女右和大家的这种 对交叉着来嘛， 这种情分吧，可能还不完全相同啊。 是， 我们在夜里，大家都是在一种很休闲啊，晚上就是没什么事儿了嘛，不像当年在中午时光里乐一下，下午就得上班上学，对吧？ 嗯、 还有很多朋友还是偷偷摸摸的听，对不对？而且其实每天呢，就是觉得是个乐子。 对， 它不像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可能你不单单是在这档节目里找乐子，对吧？你不单是要嘲笑我们，对吧？或者说你听冷笑话，你笑，对不对？ 这方儿跟我有一拼，所以看来我也是南方人。他说，作为南方人，从小就没见过糖瓜，也不知道南方人小年吃什么。 这一点上，我要跟你说啊，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小年都不是一天。你知不知道？ 小年不是一天， 不是一天。 这个 咱们是明天，他们是后天， 那就学问大了。这个还真不知道。这怎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咱们难道不在一个经纬度上吗？ 这就南北差异嘛，对吧？就大家都分散着来。好，你真的你在很多这个万年历上、日历上，它都会清晰的告诉你、明天是北方的小年， 北方小年， 后天是南方的小年。 南方小年，这有点意思了。 是的。 然后这个他还回复蜗牛的带壳说：“南方人啊，会不会过年连饺子都不吃呢？”这可能大有人在。南方人确实 馅儿不同吧？ 你比如说。在广州我就记得不吃饺子，但是呢、有一个就是非常隆重的仪式，是他们要逛花市， 对，买金桔， 哎，逛花市那是肯定必须去逛的。 好吧，其实过年呢，南北方都有各自的一些习俗哈，包括明天小年儿，反正在我们东北肯定吃饺子啊， 嗯， 这个不管早晨中午还是晚上肯定得吃点饺子， 饺子是、它寓意很好嘛， 对，得回家啊，明儿就得回家了啊， 对， 就如果在同城的话 像个安慰剂一样，它像个那个元宝，每个饺子都是一个小元宝，皮儿薄馅儿大，妈妈的味道多好。虽然我妈也不怎么包饺子，但是它有味道呀，对吧？ Goodbye my love， 来自 Lisa Ono。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周三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嘿，今天这时间确实有点快啊，我因为我觉得起码比昨天快，咱们聊着聊着一下就到了最后一时段了，我刚才也又是一个恍惚啊，我感觉是刚刚23:00。 你老恍惚， 我这恍惚大了，我这是 174条了，留言已经窜到了174条了。 你这窜字儿让我弄得过去想找纸。 你爱找找啥找啥啊？秦时明月采桑柳，是位身材俱佳的红人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今天晚上也是非常的捧场啊。秦时明月采桑柳，请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话说呢，也就26分钟之后的事儿了哈。 对，秦时。那个明月采桑柳啊，刚才有人说我夸你这身材，我一夸就夸上好几句，停不下来，是吧？ 不，这叶谦，这多少年就这习性啊！ 那你就冲我今天不枉费我这么夸你身材，所有的朋友去看看今天的这个红人照片。 对，而且不是 P 的啊，一看就是纯天然的。 是。 说到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张小纸条，这是来自听友忘年拦腰啊写来的小纸条。 嗯。 他说听了你好几年的节目啦， 是 我今天第一次看见叶谦的样子 啊，叶谦 括号惊呆了， 是啊， 吓完了吧， 跟我这想象差距太大了，有点小潮男啊，一点不像老男人，您那个 小潮男呢， 那个老男人的那个样子，我估计啊他是想的是我胖胖的有点谢顶，甚至然后戴个金丝眼镜然后跟你旁边这个嘚啵嘚嘚啵嘚，然后呢小嘴倍儿快，小嘴皮子倍儿薄，然后这个戴着眼镜一副小眯缝眼看着你那种样子，我估计他是这样的想的，那油腻老男人啊，这种感觉的。但是其实不是啊，其实我还真是，我就是你现在看的这样子。 别人夸你的时候吧，你就不用再渲染了啊。但我得说几句，你戴那大戒指。黑玛瑙戒指， 这都挡不住我潮男， 还小潮男啊！今天晚上呢，我就不给你放这个你点播的歌曲了，因为这非点歌节目哈，但是它有点伤感。这几天啊，室友都走了，在北京待了10年了，这几天我真的是莫名的伤感。括号啊，年纪大的人可能都不太喜欢过节了，哎，我不同意。我怎么觉得老年人反而比我们都在这过年之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全乎， 他怕你 更热情更投入呢， 他怕你不过，他怕你们过不好，他自己确实无所谓，如果就他一个人自己一个老人的话， 小潮男你别说那么多了， 他不过， 我们听歌。小潮男，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难道说着

你哭，你能给我哭条上，哭成条河来，我看看。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呀、啊？不是吧？ 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对话的这个真正的冲动和诚意？你明明在那自言自语。 不是，我就觉得你是， 我就想吧，我这一晚上三小时啊，我得给嘉宾一些多多表达的空间、时间。 你倒不是那样让人家 Premier River 的人，你是自己哭成一条河。 你管我呢？ 哎，这个我们 排毒， 这都 我乐意。 就是在论的，这所有的男左女右，但凡老一点的听众都知道。 老一点呢？ 我旁边的这位啊。他能自己 cry me a river 啊？ 不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泪点低也好，或者说感情比较丰富也好，这我招着你了，害着你了啊，妨碍你了， 倒也没什么。 对呀、 啊， 这是自由的事儿、啊。 这也就是夸张说法，你顶多弄一尿盆，那弄一脸盆过来，你这差不多了，接住了，你活不了的了。 我这种人啊，或者说我们这类型的人啊，我们不会这个把心里很多的结都结在里面， 哎、 对吧？ 就等着就去， 我们都。发泄出去， 一来就哭、 啊、 二来就哭，这谁受得了？你说这种姑娘 不是这个撒娇哭鼻子哈，而是有些时候是感动到自己了，应该说开心的眼泪，喜极而泣的眼泪，还有就是让自己觉得那一刻是一个陪伴吧。 对， 这个不会是说刻意的。 像这种比较激动的这个、啊、是有药物可以抑制的。对，就是你可以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就是用药物能抑制一下自己，就心情就能 平。这不是病啊，我抑制什么呀你、啊、 所以当然你关乎到第二个生命的时候你就要 23:44了，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今天晚上还真是有很多听友，也许是明天要过小年了，还挺兴奋的。 嗯， 所以大家呢在那儿聊的还是挺热闹的。 对， 评论数字呢不足以代表一些东西。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新朋友， 是 平常基本上没有见过他们的声音， 新人都是新的，都没有来听过什么节目。啊，44:34了，大家听首歌吧，我该吃药去了。 有些爱情一辈子不可能到永恒，有些回忆再也没有改写的可能。我该怎么能抹去心中的刻痕？想着未来是否能遇见更好的人，想着昨天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想着心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人生就像是走不回去的旅程，我们都爱过一个人， 永恒。原来最美的也就是这段旅程。 Wish I knewWh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No one else in this world will do. Darling, please save your love for me. Run away.If I were wise, I'd run away. But like a fool in love, I stay. And pray you'll save your love for me. I can feel it, even whenYou're not here, can't conceal it. I really love you, my dear. And though I know no good can come from loving you, I can't do a thing. I'm so in love with you. So darling, help me please.Mercy on a fool like me. I know I'm lost, but still I plead. Darling, please save your love for me. You may have fun to cry, but for crying. Save your love for me, 来自 Nancy Wilson. Nancy Wilson 的这首歌曲啊，深情地唱出了 Darling 啊，让你把你的爱啊留给我啊。Save your love for me， 多好。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再想一想白天发生的美妙的事情，还有和爱人之间在微信当中或者是在生活里。某一句暖心的话语，那实在太美了。 是， 比如我们听友独意爱音乐，佳练 怎么着？ 今天发奖金了。 哎呦，这奖金 老高兴了。 奖金这个词是多少年都没有听过，就现在一般来说都是说年底双薪 奖 啊，年终奖或者年底双薪什么的，就这种假期双薪，假期加班双薪， 这都不重要了，叫什么不重要了。 奖金吧， 反正就是过年之前给钱了。 对，奖金你一下让我感觉是。确实没这种叫法啊，这现在都有叫什么业绩奖啊，就或者 年终奖比较多， 提成什么这都行、嗯。但是奖金啊，就感觉原来那个就是大锅饭年代，觉得吧，就国就是说那种大工厂、啊、 这个也可以。现在、嗯、发点奖金嘛，就 是 奖励大家这个努力嘛， 是是是 等等。 很久没有人用这词儿了，就是说。 反正我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开心。 Okay, save your money for me。 对，这个过年回家呢。 Save your money。 就会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一年的辛苦哈，觉得在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单位， 哎， 我觉得真的这一点很重要， 是 对不对？给多给少，至少是这个单位的姿态啊，对老板对员工的一种非常就是我觉得很有企业文化的一种东西。 哎，企业文化到了一定份上是员工在群里给老板发红包呢。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你选择一个单位啊，选择 每天的生活，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你的那个年龄段当中，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这个单位的员工啊、老板在一起。 这样怎么样？多了些奖金，多买一些东西给家人啊，这条件多好。也都是就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换来的。 包括当你的事业蒸蒸日上啊，当你的这个个人的储备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就算你一个人的话，你过年回家你也不会在别人问你还是一个人啊， 哈啊，又来了， 这还没结婚啊， 那不是有一件、这个、 但时候呢你会腰板很硬，对啊，我工作太忙了， 是 我现在做这么好，我哪有时间结婚啊， 那是一个理由、 啊、对吧， 是个借口。 你那个时候你跟你切切的那种，哎呀觉得这一年事业也不如意，还是一个人，你的那种心理承受感就不同，对吧？ 所以现在帽衫文化衫应该是可以应多应一句啊，工作太忙没找对象关你屁事，这种都可以啊。 怎么说呢？这个不是很友好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还是讲究一个和和气气，对吗？就算是别人问你这些事情，你不用去计较他们的这个情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出发点，你就跟他开开心心的，对不对？你不当回事儿的来回答。哎，他可能就没有下一句了。甚至呢，如果你能够掌握主动权，你再把问题有一个更高度化的东西再返回去。 就是啊，小伙子， 阿姨 结婚没有？ 现在还跳广场舞吗？哎，最近广场舞有什么新曲目了？ 啊， 还有阿姨， 还听着啊？ 阿姨吗？ 我是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了？ 哎呦，阿姨，我真没时间处男朋友，催我的人可多了。 阿姨去跳广场舞吧。 行啊，那哎，哪天你带我去呗？ 哪有男朋友？ 那也那是你感兴趣的。哎呦，我现在没时间看那些人。 阿姨不行，阿姨眼神也不好，阿姨眼神要老且看呐。 所以说，聊天的姿态和你的这个承受力哈很重要，有的聊敢聊，哎，这事情就不难了啊，不会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了。好了，今天晚上的时间呢，已经走到了23:55了，我们一分一秒的在接近， 哎呦， 2018的小年啊，所以呢，在这里要谢谢今天晚上的名字很风雅的秦时明月采桑柳， 哎。体型很优装的 又来了， 秦时明月采 又来了啊！哎呦，老嘉宾甚是满意自己的听友们哈。 他这个你这 生长发育的非常好， 你看这是 挺好 挺好，多运动啊，多 我们来听一首《演员》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 好， 晚安。 晚安。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觉